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我哋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嘅。 喂，大家好啊！ 屌你老味，答得咁啦，咁卵苦嘢嚟嘅， 屌你！诶，讲啊！ 咁咧，今日我哋谈一集奥巴马。 谈奥巴马，识唔识噶？ 奥巴马，我哋今日二四六奥巴马梗系唔识啦。 但系你都平时同好多黑人一齐做嘢喎。啊，你哋个嗰度对面咪有个市区叫做咩？ 我哋唔系同黑人一齐做，我同好多閪人一齐做嘢。屌你翻工嘅成班都閪佬嚟，屌你老母！ 有冇试过咩咧？有冇朋友系黑人咧？ 啊，我试过有个朋友系黑人嚟嘅，印度人嚟嘅。 吓点咧？ 冇啊，都大家文化，我都有即系。我对任何人种都系抱住一个平等同埋开放嘅态度去接纳大家嘅。 但你有冇屌过黑妹咧？就系 啊，屌过。 系点样嘅咧？又 啲皮肤好滑嘅， 系嘛？ 系真系啲皮肤好滑嘅，呢个系真嘅。啲皮肤真的。 但系佢哋个性技巧又点样咧？ 咪一般咯，点啊？同即系普通人一样咯，即系 唔系真系狂野啲啊 ？Energizing 一啲咁样咯。 咩叫 energizing？ 即系好有动，好有动力啊！好有動力啊，好有 power 啊！ 我哋大家咧就俾呢個日本嘅 AV， 自從有翻版同埋 VCD 機出現之後咧，我哋嘅性文化就俾呢個日本嘅鹹帶咧就沖塞咗呢個腦筋啦。日本妹就唔係好屌啲，日本妹亦都唔係狂野啲，黑鬼亦都唔係好狂野，都係咁樣嘅。 但係黑鬼碌嘢會唔會長啲咧？ 我屌嗰個黑妹唔 係 黑鬼屌 啊！咁黑妹個波係咪大啲咧？ 哇！那個黑妹個波真係好撚大，上次 係嘛？ 係啊！ 但係揸落去係咪好有肌肉啊？定係好流？ 好有彈性， 好有彈性啊！ 係啊，好有彈性，彈得好緊要。 哦，咁樣有冇震傷咧？ 冇震傷，好撚大個，好最中意 你好啦！ 由細到大都想揾啲咁嘅嘢玩嘅，屌你啦！ 但係靚唔靚女嘅咧，黑妹 嚇？ 澳門有冇黑妹玩？ 喺澳門玩嘅咯， 係啊，即係俾錢有㗎啦， 係俾錢有㗎啦， 依好喎。 乜國籍都有，澳門屌你係火星舞，係火星未有。 下次試下整個奔妹玩下先。 而家仲有呢個日本妹添，因為臨近呢個賽車期間，啲日本妹跟呢個車隊嚟買下飲啊咁樣。 呢幾好喎、 啊！咁啊都係2000蚊到一 Q， 大家都抵玩。即係如果大家想玩呢個日本妹啊，大家即係一定要過去呢個澳門而家試下啦。 好啦。 喂，阿猫猫啊，唔好搞人哋啦！我只猫猫又搞阿笋哥啦，屌！喂，阿笋哥，你等一阵先，好啊，好忘机啊！我抱翻只猫猫来，因为猫猫有腰骨痛啊，屌！一阵间俾佢整亲腰骨啊，大卵波啊！睇一次医生好贵啊，屌！ 要一贵个人啊！ 贵个人，即系如果读兽医咪抵读咯。即系我觉得而家呢个市道，你读乜医都冇用，读兽医啊有用，屌你老味！你而家因为啲人啊。在呢個小子化 M 型社會裏面咧，大家中意養咩咧？新一輩嘅年青人，你發覺一樣嘢，大家好早結婚，好遲生細路，婚宴搞得好撚豪。 嗯 仲有一樣嘢就係唔係即時買樓，即係以前就係置業咗先結婚噶，而家唔係噶，結咗婚先算。 係啊。 咁之後咧就結婚嘅時候就好撚豪，唔要細路。喂，阿筍哥唔好扭啊，會鬆啊，即係扭翻轉頭得唔得？咁咧就多數養寵物。咁咧就搞到即係而家嗰個嘅社會個形態咁樣樣，所以而家讀獸醫咯，我話俾你聽真係發達。 啊，有冇啲人屌只狗或者同只貓搏嘢咧？ 貓應該唔得，狗應該得， 係嘛？係咯，有人話點解成日話你正狗閪正狗閪，其實真係有啲原因。 唔係，喂，我想知咩叫狗閪，大家翻工睇下你啲同事咪知咯。 喂，同埋我想咧同大家講咧，即係呢個文化兩地差異啊，即係雖然我本來想講黑人，但係而家就想講下中國人先。即係咧，我哋而家成日咧，我哋平時香港人咧講粗口嘅時候咧，通常都係乜撚嘢啊，好撚乜乜啊，正撚樣啊。係。啊，但係咧，大陸人即係廣州人咧就唔同啦。係。佢哋就中意用個閪字嘅，屌好閪慘啊，正閪人啊， 正閪佬，我翻工嗰啲真係正閪佬。 係，即係咧，佢哋話，誒嗰條友好撚柒閪乜乜乜咁樣，即係通常都係同我哋嘅文化係啱啱調翻轉嘅。 係。 啊、即係咧，我諗係我哋係比較純純，我哋係比較我哋 純純性器官， 我哋純純性器官，我哋係純純男士嘅性器官， 係 佢哋係純純女士嘅性器官。 屌，我覺得一樣嘢，即係大家想睇閪佬翻工咪得咯。 咁啊係，總係有即係好 大銀把，屌你老味！你公司揾唔到閪佬，你話俾我聽，等我去都喺公司做。嗱，筍哥有一樣嘢好得意嘅，一份工如果俾得人工你嘅，嗰份工一定係惡頂噶。我嗰次就聽一個人講，佢話唔係㗎，我翻工啊，置呢個工作於娛樂，我真係想問，咦，你做 AV 男優啊？工作於娛樂，人哋唔撚俾錢你啊，你戇鳩啊！屌你老味，人哋使俾幾千蚊你翻工，屌你老味，你俾翻佢啦，到頭來啱唔啱先，筍哥？ 不過今次啊，你話講阿奧巴馬咧，即係佢有個特點咧，就即係都可以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就係咧佢其實即係佢真係一個。 佢係窮人出身咯，真係。 誒嗱，我 即係佢係由佢由窿閪開始。 佢由窿閪開 始。即係我諗呢個喺即係咧，其實咧佢 咁多歷任總統裏邊，佢係一個。 其實咧，如果咧係話乜色人種啊，男人女人咧，其實咧我都覺得個意義唔係好大。即係其實咧，你漂翻白，你咪又係嗰種人，係咪？即係黑人又係有錢佬，白人又係有錢佬。其實佬有錢人玩嘅都係玩女人，嚇食嘅都係食狗肉啊。係。即係嗰啲人係冇分別嘅。 係。 咁但係唯一咧個人真有分別咧，就真正喺你嘅出身嗰度。 啱。 即係你譬如話你係一個王子出。出身嘅，你就系真系连一啲普，即系咧所谓正所谓二世祖，你真系连踎跌咗钱踎低身执你都难嘅，系啊。 啊，你讲起王子，我有啲嘢要打断呢个话题，亦都同奥巴马呢个话题冇关系嘅， 系嘛 ？OK。 话说喺呢、這个不丹咧就突然间咧就将国王嘅宝座就让俾呢、這个后生嘅， 啱啱啊？ 啱啱。 不丹系咪成日非洲打紧仗嗰度啊？ 唔系，苏丹嗰、那个。 哦，蘇丹嚇， 嗰、那個叫蘇丹。 不丹係一個好快樂嗰個地方。 係啊，不丹係一個好快樂嘅地方。咁咧啲人咧就成日講，不丹咧就係呢個世界上面最快樂嘅地方啊！呢、這個應該係即係啲人咧就好開心。我同大家講，大家唔好誤信報道。中國有一個即係網站叫做中國貿易網，中國貿易咩中國世界貿易即係網站咁上下，你打中國貿易咁就揾到噶啦。不丹呢有一樣嘢大家上網睇就知道，不丹的教育水平是很低。點解啲人咁開心？我想跟大家講，不丹的皇帝教育水平是不低啊，個個都名牌大學畢業啊，讀的科目不是那些外交政治，就是那些屌你老味，即係古撚畫畫嗰啲嘢，總之讀嗰啲乜撚嘢，世界大勢啊，古靈精怪嗰啲嘢。咁點解佢會覺得啲人民啊，會覺得即係君主立憲之後？就要求佢哋特登，即係皇帝就係話：，我而家唔做皇帝啦，我要君主立憲，咁啊整個國會出嚟，咁咧等啲人咧好似有民主咁。其實呢個我話俾大家聽，叫假民主。如果不單真係覺得啲人民快樂，第一樣嘢開放互聯網，第二樣嘢將國家所有嘅門檻減低，開放俾外來人入去，開放教育制度，咁咧不單嘅人民即刻會唔開心噶啦。你同一你读咁多书去控制一班牛或者猪，啲猪实觉得开心噶，你有嘢食咪开心， 嗯、 你维持翻个基本水准咪开心。佢、 嗯、 因为未见识过出边嘅社会系点啊嘛，你话乜佢咪开心咯。 哦， 屌佢根本呢啲叫假民主，不但止啊，我哋啲传媒仲话啊呢啲不丹嘅角度啊系非常之值得标榜啊，非常之值得人哋去学习啊。你食卵屎啦，你擘大只屎眼睇清楚啦，不丹嘅教育水平几卵高超啊，大佬。 不過我諗係點講咧？ 佢個皇帝就真係好撚醒啊！ 嗱，即係話分兩頭啊！你話即係正所謂嚇呢、這個， 仲有一樣嘢未講啊！ 嚇、 啊，你不丹入境係有限制㗎，每年唔知俾幾多人入境。 我知道，但你頭先想講不丹王子又點咧？ 不丹王子醒咯，因為佢讀過好多書嘛，佢、知用咩手段去控制你班豬閪咯。你未讀過書，你個教育水平低，認知水平零嘅時候，你覺得呢啲係好嘢，其實呢啲揾俾人揾得笨柒，你都唔撚知道。你如果真係，锡啲国民，你搞多啲细路仔出去读书，搞多啲学校，搞多啲一啲免费教育，搞多啲国际性嘅学府，不丹已经唔系咁嘅样。 呢啲又两睇啦。 佢维持咁嘅样嘅原因，就系因为佢仲想乱顾住自己嘅权力啊。 即 系佢仲想巩固自己嘅权力。 你譬如好似大陆咁样啫嘛，你一定系要有即系点讲咧？你喺个头你讲嗰种所谓移民政策啦。即係漁民政策之所以要執行，就係因為你如果去開發或者提升嗰個地方、嗰個地區嘅人嘅慾望咧，其實咧就會導致成個地方嗰、那個，即係你成個國家裏邊，其實本身就係要用一個經濟發展唔平衡嘅模式咧，由呢個沿海人士去 debt 咗呢個內陸人士嘅 benefit， 然後令到嗰班人富起來啊嘛。 係。 如果嗰班人咧，如果佢同你有同樣嘅知識同埋資源嘅話咧，佢就當然唔會願意將自己嘅 benefit 咁樣 share 出嚟啦。咁而又亦都唔可以，即係中國亦都去唔到今日咁嘅陣勢啦。即係我咁睇啊，就係即係如果咧我哋嘅大前提係講話公唔公平嘅話，咁係好唔公平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一切都以公平為第一原則去討論嘅時候咧，咁似乎咧發展呢樣嘢咧，咁又係咩嘢咧？咁又唔使講啦喎。 我想討論嘅一樣嘢唔係呢一點。我想討論嘅一樣嘢係輿論成日講，不單係一個值得效仿嘅地方，值得人哋去欣賞嘅角度。我成日覺得啲雜誌報紙講嗰啲簡直係廢話之中嘅廢話。一笪地方，你因為啲人蠢，因為啲人冇受過好高深嘅教育，話嗰笪地方開心， 等於菲律賓或者印尼一啲細路仔啫嘛，喺垃圾堆裏邊執垃圾，佢今日執到件 LEGO， 佢覺得好開心。咁、你就話啦，哇係、你睇下呢個細路幾開心，佢今日執到件 LEGO。喂，大佬，佢喺垃圾堆裏邊執㗎，佢喺生活喺垃圾堆裏邊。你而家個比例亦都係一樣，嗰班人係冇受知識水平，佢哋個生活亦都係喺一啲嘅好基本嘅農耕啊，基本嘅即係。嗰、那個嘅嗰啲叫做即係耕作啊，或者係一啲嘅好低嘅貿易裏面去到維生嘅時候，你個君主用呢啲嘅手段去到欺騙呢啲嘅人民，係咪應該唔啱先？ 我話分兩頭啦，即係譬如話，好似古巴咁樣，我諗基本上咧，全世界最高學歷就係古巴噶啦。 啱， 即係一個普通一個豬閪笨柒咧，都讀完大學仲有讀醫嘅。 係、 即係佢哋係幾乎係全世界學術水平最高嘅地方。 係， 但係咧，我睇咗龍影台咧有篇去訪問呢個古巴嘅文章裏邊， 係 嗰啲人咧就痛苦不堪。 係， 即係點解咧？因為咧佢對呢個世界認識多，內心就充斥著無限咁多嘅慾望。係，即係咧佢對政治有要求，經濟有要求，社會有要求，各方面都想喺開放啊成。咁但係。咪就係咁咯，你譬如話好似台灣咁樣，即係有好多嗰啲唔知，即係有大知識分子出現啦。 係。 嗰、叫鄭南榕啊。係。佢鄭南榕條撚樣，好一講你就知啦。當年咧為咗要呢個開放呢個言論自由啊， 今 日倒桶火水喺個身嗰度，然後自己拍著撞咯。 係。 即係咧好，即係咧從我從呢個宏觀嚟講啊，喺歷史上面嚟講，我欣賞佢嘅人格，原因係因為佢願意犧牲自己咧去爭取佢嘅理想。 係。 但係在於個人嚟講咧，即係呢個就真係有個人上面嘅選擇啦。即係譬如話咧，我可以咁講，即係如果譬如話佢喺個垃圾堆裏邊揾到一樣嘢係好嘅，即係雖然可能有好多條件啦，唔健康啊 ，whatever 好多細菌啊，咁等等嘅都唔講啦。但係佢內心真係滿足啊！ 嗰刻啊， 可以嗰一刻咯，即係起碼或者佢。 但係你唔好欺壓啲，即係你唔好欺騙啲人民先得㗎。你而家。不單的角度，那個皇帝今日用一些手腕去欺騙人民 喎、哦。然後我再講啦，就係、喂，其實那些人內心佢起碼佢都覺得快樂啊，係咪先？ 喂，但 係即係嗱，呢個就唔使，即係我覺得去到呢點咧就冇得討論嘅，因為佢於作為一個個人嚟講咧，佢開唔開心可以好多原因，有人中意屌屎忽開心，有些人中意戒手又開心噶，有好多有啲仔拎六賓州切兩刀出嚟先開心。即係咧，我諗係在於快樂呢個角度嚟講咧，其實每個人嘅標準唔同。根本就你批评不到我批评不到你，亦都冇讨论嘅余地嘅。 系。 但系咧，但系你话在于社会文明上面嚟讲，佢好唔文明，呢个系我同意嘅咯。咁但系你话，如果佢系冇呢个咁嘅机会咧，即系或者系佢同呢个可以发展嘅世嘅角度嚟讲咧，佢可能争十万八千里嘅。如果由 A 点走到 B 点嘅时候咧，付出嘅人力物力好多啊，或者牺牲咗呢一代人里边嘅快乐嚟讲咧。我想想下，我就寧願佢真係喺垃圾堆度揾到嚿嘢食，然後笑兩日啦。 阿筍哥，我覺得你真係屌你老味，我真係要爭取一下呢樣嘢啊！真係，係 嘛？ 即係我覺得呢、這個觀點與角度喺我自己嘅理解裏面我唔認同啦。第一，第二樣嘢，我覺得不單嘅國王既然覺得即係人民係應該即係俾福利人民，應該放民主俾人民，就唔係應該有國會，就唔係應該搞呢個民選政府。是应该等他们搞多些学校，搞多些国际性的学府，多些细路出国家留学送他们，等他们认知这个世界之后你去搞民主，我信你有个位错切齐煲汤派街坊。 我就不是这样看了，即是我觉得呢，如果最好呢就是最理想的政府呢就是他不能都搞掂晒，或者我不肯使搞啦，反正我都没这样知识去搞。跟住然后呢我三餐吃得饱，得闲呢就嘢又唔使做多嘅，然後得閒同啲鄰居傾傾傾，笑卡卡咁樣又一日咁樣。 有一個國家啱你去。 係邊度？就係巴達。 梗唔係啦，中東有一個國家，呢間電視台好出名嘅卡塔爾。卡塔爾半島電視台點解出名？就是、因為佢自由。點解佢自由？卡塔爾半島電視台有一條規矩，卡塔爾半島電視台你唔好諗住啊，成日咁多拉登嗰啲片放入去啊，咁多啲恐怖分子片放入去，係咪保衞心如？我話俾你聽，阿茂阿壽都入得去嘅。你阿茂阿壽都可以放低袋嘢去喺counter嗰度。卡塔爾半島電視台點解能夠獨立於世界，同 BBC 呢、這個仲有就係美國嗰間叫做咩啊？美國 BBC 仲有就係、 CNN 可以即係 並駕齊驅啊！ 並駕齊驅同埋即係分庭抗禮咧，原因就係卡塔爾半島個王子好有遠觀。佢知卡塔爾半島嘅石油開採量喺未來50年一定用光，咁佢唯有係 做一樣嘢咩咧？打造佢成為中東嘅一個自由貿易港。嗱，佢打造為中東嘅自由貿易港嘅時候，佢第一樣嘢要做嘅就係強化自己人民嘅知識。 嗯， 佢喺卡塔爾半島搞咗好多學校。第一，第二樣嘢，佢知道因為呢個地方食石油為生嘅人已經有兩代啦。 嗯， 佢哋個個都係唔中意做嘢，懶到阿媽唔認得，國家養佢，即係總之食阿公錢啊。 嗯， 要有嘢做，判翻嚟俾人做，即係總之要做嘢嘅外勞， 嗯， 就唔會自己落手啦。 嗯， 所以他就造就一个文化自由， 嗯， 自由一涌入的时候你的欲望自然会高，欲望自然高的时候你洗钱自然会多，嗯，洗钱自然多的时候你洗到某一个阶段，到你真的开始穷的时候你就会想一些东西去做，但是你想一些东西去做， 你好像以色列这样，就是现在以色列他几乎他们的国民，就是国民那个叫科学水平， 是 in 即係好普遍嚟講都係相當高，即係相對於其他國家佢哋係高幾倍嘅。 係， 因為佢哋有一個即係第一，佢哋本來食石油。 係。 咁但係食石油呢條水，即係有個限期㗎嘛。咁但係因為咧佢哋個國家就係因為有石油條水，所以變得好有錢。係。咁咧喺栽培教育裏面咧就唔執重於政治。 係。 淨係執重於科技。係。咁然後嗰度咪好多科學怪魔咯，即係你見到而家 啊手提電話好似係佢哋發明， 咪就係 Nokia 咯 ，Nokia exactly 就係以色列發明嘅。係， 但係點解係瑞典公司？ 唔係北挪威。 挪威啊，點解變咗挪威公司？ 咁你其實係揾其他唔同地方 research 噶嘛？挪威一個咁細嘅地方，邊度有科技嘅？ 明白。 係啊，即係點講咧？即係佢哋譬如近年嘅 digital back， 即係數碼後輩，我哋做攝影科技嘅，好多嘢都係由以色列嗰度開發嘅。所以我咁睇就係唔係即係佢哋有佢哋嘅好處咯。 啱， 係咯。 但係嗱我哋唔講呢啲題目啦，講翻奧巴馬。 嚇！ 奧巴馬今次我自己覺得啊，佢係一個好有 唔係首先佢係個 好有優勢嘅總統啊。點解我咁講咧？第一，佢係第一個黑人做總統，呢個係破格。 嗯。 第二樣嘢，佢可以用呢個破格去到造就好多前人唔會做嘅嘢，嗱，我可以任用兩黨嘅黨員，因為我已經有好多第一嘅出現啦。我第一， 我冇乜政治包袱嘛。 啊，咁布殊唔同啦，布殊出身已經好多政治包袱啦。布殊喺佢任內裏面未試過否決過兩會一個嘅動議，即係乜動議你懟俾布殊都一樣通過嘅。咁咧。當年卡特就唔係啦，當年卡特你懟俾佢咧，屌你十份就通一份嗰啲啦，咁所以令到而家美國國會咧就搞到屌你篤我背脊，我篤你背脊，共和黨等就永遠勢成水火咁樣。咁今次奧巴馬上場就可以扭轉呢個局面，因為佢可以好似阿筍哥講，放低好多嘅政治包袱，放低好多嘅固定嘅規矩，佢可以重新將個架構剝爛佢，再嚟過。 不過好難講， 破壞 即係奧巴馬其實佢係即係佢係民主黨啊嘛，係即係佢應該係有好長嘅連接喺民主黨裏邊，所以即係好難講。即係你諗下，譬如陳水扁上台嘅時候， 陳水扁都 即係你要即刻益翻自己啲兄弟噶嘛，係啊，即係佢而家話兩會一選嘅時候咧，幾乎係全部都係任用呢、這個。民主黨嘅人士咁滯嘅，係啊，咁我覺得奧巴馬上場啊，即係我覺得即係證明咗一樣嘢咯，真係其實真係演講嘅技巧係好緊要。 嗱， 即係你見到咧，嗱，因為奧巴馬咧係 before that 佢係冇實事可以做 嘅，係 佢裏邊咧佢透過咩咧？佢係透過MSN 啊，手機短信啊，你真係諗唔到佢點做嘅，即係咧可以係你三兩個兄弟行下街，然後突然間個 message， 即係喺個電話收到 message 轉落奧巴馬同你講嘅，即係 send 個 message 俾你，咁肯定係有一區人一齊幫奧巴馬一齊 send message 咁樣。咁但係咁睇咯，我就覺得佢其實係利用今次佢成功咧，佢係利用咗傳媒上面嘅攻勢啦，同埋咧一個年輕化嘅攻勢，即係譬如話你。 不過我覺得今次奧巴馬咧有一樣嘢大鑊。即係講真一句啊，而家奧巴馬上場喺呢個燙手户頭裏面，係人都唔想做總統㗎啦。即係講真，你做得好係好嘥心力，你做得唔好係應該，但係一定會俾人屌。你應該俾人屌。 因為大家諗住你上嚟可以扭 轉局勢嘛。啱啱。咁咧，佢做咗總統，我覺得第一呢個燙手户頭啦，第二樣嘢就係好撚辛苦啦。 第三樣嘢啊，我係奧巴馬嘅時候我就唔撚選啊，我一上到台攬住佩林打茄輪啦，佩林選唔到啊，真係笨柒啦，佩林應該上台跳脱衣舞啊嘛，佩林好撚跑波啊。 喂，但係係咯，啲人都話咧，即係根據你睇到咁多年嘅經驗啦。我曾經聽過一個電台節目主持人講， 佩林呢啲好難砌應該。 係啊，哇！佩林係好撚大食嗰啲女。 我話唔知大唔大食啊！屌你老味，我話知佢講嘢冇撚用腦嘅啫，屌。 係咪唔用腦嘅女先好砌嘅咧？真係。 唔用腦嘅女，佢唔會問你吹簫有咩目的咧，起碼呢個裏面含有啲咩嘅內在政治目的，或者咩嘅意識形態咧？大佬吹簫啫，唔使講意識形態嘅嘛。意識形態咪叫你吹簫咯？意識形態唔通同你吹簫同呢個太陽系？ 資本主義嘅吹簫咧，就係咧每 Q 就500蚊，共產主義咧就係幾碌簫一齊吹嘅時候都唔使錢。 你聽我講一瞬間，當年咧我話俾大家聽，咁咧我睇翻啲文獻講啊，當年咧原來喺呢個德國咧有一種嘅即係 baby factory 啊，即係佢哋一啲嘅BB 工廠，佢係點做嘅咧？咁呢 BB 工廠咧就係、是、因為佢要孕育一些德國的優質人種，他呢就找一些德國的軍人，一些嘅精鋭部隊，咁咧就同一些德國的婦女啊，二十好似唔知十，我睇個文獻就係十五至到二十五歲呢種嘅，即係喺佢嗰個生育能力最好的時候咧，就同呢啲德國的士兵咧去到做愛，咁咧就生啲 BB 出嚟。咁個 BB 咧就俾一啲嘅，即係好似啲公社咁樣啊，咁啊教嗰啲科學啊、打仗知識啊咁樣。咁咧，當中咧有一樣嘢牽涉在內喎。原來當時嘅做愛嘅時候咧，就要牽涉一種叫納粹式嘅做愛方法。咁咩叫納粹式做愛方法咧？我真係睇極都唔明啦。你話納爾遜式頸鎖啊，屌你迷魂鎖嗰啲就好撚熟啫。納粹式做愛方法就真係唔熟啦。咁原來咧咩叫納粹式做愛咧？就係佢哋不牽涉感情，就係、是、為求忠於呢、這個希特拉。咁咧就同對方發生呢個關係，就生育 BB， 當中咧就要好嚴肅嘅，唔用任何姿態嘅，只係用呢個全教士形式，屌完就走啦，唔准打車輪嘅。咁、我真係想話，咦？如果我哋又要打車輪，又要有呢、這個即係前奏，咁呢啲係咩做愛方法咧？屌你老味！會唔會係呢啲叫做責任權式嘅做愛方法啊？或者係呢個牛狗式嘅做愛方法咧？屌你老味！納粹式做愛方法真係笑撚到我甩落！屌你老味！ 呢個咁嘅 idea 咧，其實係嚟自呢個柏拉圖理想國咧。 係。 其實呢裏邊咧已經有講過咧，其實應該咧就係、是、因為佢將所有嘢咧都變成一個 community 嘅活動，即係一個集體活動。 喂，係咪好群交㗎？ 啊，係 exactly 就係、是。即係啲女咧，即係佢，因為你諗下以前我想象咧，對女性係冇咁尊重啊嘛。 係，喂，咁我而家去地鐵屌人個閪，即係人哋著條短袍一揭，佢插兩蕉之後話：嗱，你冇拉我啊，呢個柏拉圖式嘅吊閪方法啊，屌你老味，屌你筍哥，你點金啊，坐監喎、啊。 嗰、那個時候咧，那個 idea 咧就係同你頭先我諗，即係佢就增加咗優生論呢個 idea 啦。係。咁但係以前咧就係諗住大家一齊搏嘢，搏完嘢之後咧生咗啲小朋友之後咧就大家一齊湊。 係。 咁然後咧就俾，然後咧就揾最好嘅老師咧就大班一齊教咁樣，即係咧全部嘢都係咧以一個一個嘅集體咁樣去進行。 我翻去我唔會同啲靚女姑娘講，喂嗱姑娘，我而家咧就有啱啱柏拉圖， 你唔係你話咧我就要 柏拉圖式嘅雜交方法， 我要實現一個，我要實現一個理想個。 你老味，你都未行出医院，咪拉捻住坐监啦！你个变态佬，翻工非礼护士，屌你老味偷底裤装人冲凉偷薄咯！我屌你老味十恶不赦，屌你你堂堂啲咁嘢，你善高我啊，信哥！ 唔系，即系我只系讲话曾经历史上面有。 喂，打一阵，打一阵，打一阵。喂，筍哥，你係咪真係點鳩啊？拍爛台式就話屌你老味，你先鳩我一翻到去屌你老味，我同你姑娘講，嗱，我而家咧就熟讀呢個柏拉圖思想。 你留意一樣嘢，啲人話柏拉圖式愛情係咩意思咧？ 冇愛情啦， 唔 係冇性愛， 冇嘢搏啊嘛。其實咧，其實裏邊咧就係、是、 有手淫嘅波教，教七都 其實裏邊就係暗示緊一種，唔係即係其實裏邊個內涵咧就係指一種。冇性嘅爱情咯，即系比较纯性爱情。 黐鸠线啊，冇有性冇欲就好难持续啊，有爱冇欲好难持续。屌你老味！ 有爱冇欲好难持续啊！ 你同条女沟女嘅时候，你应该讲呢句啊。 头先你留意到咧，呢、這个纳粹式搏嘢嘅特点咧，就 系 佢里边冇乜感情啊。 系 吓，即系 唔系冇感情都唔紧要，最紧要吹箫。你连打茄轮都唔俾，大佬你点吊威啊？即系我去叫鸡，我都唔会有，我去搵性工作者啊。 但我怀疑今次呢个奥巴马当选之后咧，即系 就推行呢个法例。 肯定咧，你知道而家成日有嗰啲咩日本嗰啲，即系日本咪有好多黑鬼中出二十法嘅 咩 噶？中出二十法你唔知啊？中出咪插人？ 哦，知 系咯，你知唔知日文系咩啊？ 中出即係內射啊嘛， 係啊，中出內射二十發， 即 係咧 二十次。有二十條黑鬼射， 係啦，即係咧個我特登喺呢件事上面，我問咗一個日本朋友，日文中出二十法點講？係Tarashi Hachiichi， 日本人定日本妹定日本佬嚟 咧？唔係啊，我日本佬嚟嘅，日本佬嚟嘅，我就讀多次，係Tarashi Hachiichi，係咧就係中出二十法。咁咧大家咧，如果有機會去日本嘅時候咧，你想玩呢個中出咧就係Tarashi。 俾人踢爆台，屌你老味！你一讲呢个 Tarashi 就踢台啦，哎呀咁样嘅。我话俾大家听，我当年识个泰妹，个泰妹点沟我啦？佢话嗱，你去到泰国，你扎人靓咧就叫爽人。我有一次去到泰国嗰啲演唱会，咁我同条女讲啦，爽人真系俾人煎捻咗一巴。 佢系咩意思咧？ 爽人即系吹箫。真系兜翻煎埋你啊！ 爽人， 你真人靓就爽人，我屌佢个老母！呢啲真系善鸠喎，善捻到你摊摊腰，屌你个老母！ 咁奥巴马我哋仲有啲咩讲咧？其实讲真系唔系知好多。 奥巴马咧今次上场咧，我觉得对美国嘅经济有冇帮助？我同大家讲系冇帮助嘅。 咦？我又唔系咁睇。 边个上场都一定死。你俾粒仙丹落去醫呢、這個即係美國嘅即係市場都冇用。你食仙丹都要有個消化期，你消化咗粒仙丹，你先 能還噶。其實你知道我哋個金融體制咧有一個特點啊，就係以信心為基礎。咁而咧成個金融體制裏，即係咧而家而嗰個信心係嚟自咩咧？外圍氣氛啊。我今日同你解釋過咧，其實咧又即係咧。 啊，你再解釋一次俾大家。 即係咧嗰個撞珠下面嗰塊板嗰道理。 唔係你講埋撞珠理論先。 大家又話。 嗱，我做少少引述先。阿筍哥今日就講一樣嘢，就話呢個大勢嘅股市咧就睇唔通嘅。點解佢講呢樣嘢咧？我喺呢度要丟一丟書包先。我想介绍大家睇一本书， 是不是英文叫做《赖宾》 啊，《克赖夫斯特兰宾》欢迎。今次大家介绍睇一本书咧，叫做《Misbehavior of Market》。呢本书是一个数学教授写嘅，佢话咧我哋嘅市场咧系唔能够去到被估计嘅。话俾你听，计得到嗰啲傻仔嚟嘅。话说当年咧俄罗斯金融石油危机爆发嘅时候咧，唔好意思，又咳。在这个滑然率里面计算呢，就是50 square 的即是次方的机会。根本上呢个机会率呢就等于我们呢地球大爆炸之后有人类的出现的机会率一模一样。咁呢筍哥就举了一个例子去引申今次的事件。那个事件呢就叫撞波波事件啦。咁筍哥麻烦你讲一次给大家。 不是，即是其实呢我又觉得数学家戇鳩的。即是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即係譬如話咧，即係呢個我都係抄下蕭公子嘅，跟住佢個講法咧就係、是，即係有一扎，即係你個袋裏邊有一大扎波子。係。咁咧，其實咧 ，in fact 咧，如果我哋粒波子咧滴落個地下裏邊咧，即係其實咧你都可以猜到咧佢大概撞向邊度， 係 有幾多個可能性，咁都有條數可以計。 係。 但係如果有一粒波子咧撞落地下嘅時候咧，而每粒波子又會撞另外一粒波子。 一粒係嘛？你講。 係。即係然後咧。由另外一粒波子又會撞另外一粒波子，然後咧波子嘅反射同埋互相反撞咧，亦都會引起唔同嘅 direction 啦。而咧我哋真實嘅世界咧嘅情況咧就係咁樣啦。咁而咧喺呢個波子下邊咧，嗰度仲有一塊板嘅。嗰塊板咧，我哋就係講，即係我就理解係嗰個就係大勢，即係究竟呢塊板咧向緊邊一個方向？咁但係咧有時咧。當你塊板向下嘅時候咧，啲波子向上下撞，撞完之後又會向上反彈啊嘛。咁但係最後佢都係向下走嘅。即係呢個就係大勢咯。即係我嘅理解就係、是、 呢、這個市道冇得估咯。 即係我就會理解，第一咧就係、是、咧，喺一件事嘅發生裏面，佢有一個 vision 喺裏邊。咁但係咧，大勢咧就係嚟自咧，即係所謂大勢咧，其實咧就係、是、我哋金融股市嗰個大勢，其實嚟自信心。咩叫信心咧？你其實見到而家話去到一。譬如一萬一千點是市底咁樣，咁你見到真係市底嘅時候，佢真係會彈翻轉頭。 跟住然後咧去到兩萬四五點嘅時候又捉翻落去，今日又跌幾百點咁樣啦。即係你會睇到你， 但我係草根啲啊，筍哥，我係想即係打斷你少少。而家大勢唔好理佢好定唔好，大家冇嘢做，大佬。即係嗱，美國失業率高企，香港開始失業率。歐洲失業率高企， 唔係喎，我頭先睇到啊，邊個啊？即係呢啲環境咧，就肯定係有危有機嘅。如果你睇你睇有留意一下啲雜誌，譬如話日本城開飯店啦，嚇呢、這個頭先我啱啱搭西鐵過嚟嘅時候，見到江若林自己都話做生意，啊唔係江若林嗰、那個叫做咩？谷祖林，谷祖林又開做生意。咁其實咧，即係我諗咧，其實咧就係、是、成個情況係咁嘅，即係咧就係啲細嘅鋪頭不停俾大鋪頭不停咁兼併。 系 兼聘到之後咧，咁、那個大嘅鋪頭咧，佢就孭昂貴嘅鋪租啊，租大嘅鋪啊，必建自己 branding 啊，賣廣告啊，又做更大嘅生意啊。咁但係去到個市唔得嘅時候咧，呢、這個鋪頭一散開咗，咁然後你樓下有好多工人噶嘛，咁嗰啲工人平時咧就冇條件買股票，又冇乜點炒賣嘅，咁佢積埋一嚿錢，咁啊喺呢啲市底裏邊咧，咪玩平嘅鋪，然後慢慢做自己嘅生意，即係個程序咧就係、是。即係個次序就係咧，你就變成一條小魚，小魚裏面咧就慢慢咧就生產少量嘅食物，慢慢咧就 build up 咗變大魚，可能你變大魚，或者俾第二條大魚食咗你，又最尾變咗一條巨無霸魚，之後條巨無霸魚死咗，然後又一群小魚再出身，即係我諗個 circulation 係咁咯。你話而家好， 唔係呢個係傳統經濟學嘅 circulation。 但係你話而家真係冇嘢做，你覺得其實我諗係其實而家大家手頭上都好多錢嘅，否則咧，即係你見到香，即係你喺香港咧，你見到譬如而家喺街餐廳食飯咁樣，四五十蚊周圍都有人食嘅，即係你唔會話見到嗰啲十零蚊會坐爆曬咁樣，唔好食嘅嘢繼續冇人食，係咯。咁我諗係差，但係又唔係差到我同你想象到咁差。 唔係，而家係未到最差，開始差。嗱、香港， 所以我個 idea 就係咧，如果 once 信心翻嚟咧。即係你見到咧個股市其實呢幾日由晚一點開始啦，上翻晚四點，咁然後中間有好多人落藥㗎嘛，咩阿爺四千億九市啊，然後又曾蔭權又唔知推出增幾多點咁樣啊，即係我嗰時候去廣州，所以冇跟到啲新聞啦。咁你見到個市又會慢慢嚇、啊，即係 gradually 咁慢慢上翻去。我個理解係咁咯，即係點解奧巴馬上場咧？其實對，即係因為布殊搞唔掂啊。他哋換咗另外一個人嘅時候，就對呢個人係相對地有信心。咁其實咧，大家唔需要睇到一啲有實際嘅好處嘅，因為大家已經習慣咗自己喺一個唔好嘅環境裏邊。但係個氣氛一旦轉好嘅時候咧，包括聖誕節，其實咧可能已經谷一陣。 哇，筍哥，我想同你講一樣嘢，啱啱咪同你去完通理琴行嘅。 係啊。 我話俾你聽，我有一日 海嘯價頭先。 就去嗱，第一海嘯價啦，我訂個 M。第二樣嘢咧，我想訂個 M 海嘯價。第二樣嘢，我嗰日就想買個 effect。嗰條友同我講，頭先嗰個四日仔，喂，阿九護士，你想訂嗰個日，想訂嗰個 effect 有，但係唔做 order。我話點解啊？冇啊，我哋唔同美國落 order 咯。即係你諗下，而家聖誕節都唔落 order。咁你想幾時落 order？ 屌你老味啊！呢個中秋節先落 order。 但係聖誕節傳統美國係谷內需噶嘛，唔係咩？ 香港都要出口㗎，有啲嘢都。咁佢點解唔落 order 咧？就係、是、因為驚賣唔到，即係佢賣曬啲倉底貨就算數咯。即係佢呢樣嘢，即係而家個市道就係驚咁樣樣，即係驚你冇人再買新嘢啊！即係佢谷曬啲舊嘢，清曬啲舊貨，起碼填一個氹先。即系新嘢，我唔好再入住啊，大佬。即系起码你谷咗批旧嘢先咯。即系而家个态度系咁样样咯。你话圣诞会唔会好啊？哎，我好捻难讲啊！屌，唔死就算偷捻笑。即系我自己嘅睇法啊。 咁啊。 因为而家我比较草根一啲啊，我个人。你基本上工作已经未有，你唔好谂住仲去使钱，大佬。饭都冇得开啦，而家嘅失业率。美國，你講緊阿筍哥上次講瞓緊最後幕啊，大佬 MIT 畢業嗰啲都，即係你唔好話講一啲基本嘅勞工。我想同你講一樣嘢，今次裁員嗱、我哋頭先睇一樣嘢就係泰林啦。頭先大家睇一篇文章，泰林裁員，咁啲人又話佢即係蝕錢嘅時候裁員咧，就話啲人話冇人情味。我想同大家講一單嘢，喺呢、這個日本啊，豐田汽車咧。佢由轉虧為盈咧，係點樣做法呢、日本豐田汽車點解會虧損？佢咧當中咧好多以前嗰啲豐田汽車嘅譬如室長、社長或者係班長、退咗休之後咧，就會做一啲嘅供應商。咁嗱，阿筍哥，你跟我跟你出身嘅，你而家退咗休，咁咧你退咗休之後咧，做一啲嘅零件嘅部件嘅生產商。 咁你又叫我啦，阿九护士，我而家做咗零件生产商，日本一样好得意噶，好中意做一啲嘅即係睇前輩頭嘅，咁你係我前輩，你供應俾我，我梗係買噶啦。 嗯、 你嘅前輩都係咁做嘛，因為咁我啊當然即係依照呢個規律就去買你嘅嘢。咁、 嗯、 你嘅嘢供應嘅未必係好嘅，分分鐘仲貴過市場。但係點解我同你買？就是、因為你係我嘅前輩啊嘛、 嗯。 美國銀行美國花旗行長嘅技術長咧，當年咧就做咗呢、這個豐田汽車嘅老細。丰田汽车特登揾呢个人翻嚟做啊！呢、這个鬼佬，点解咧？一翻到嚟，佢做一样嘢咩咧？全部帮以前嗰啲前辈采购过物料嘅部门，全部炒晒。 啊哈！ 丰田汽车一日里边，佢可以唔见咗差唔多一半人，一日里边啊！喺、当中发生咩事咧？切腹啦！真噶唔系讲笑， 真系切腹啦，跳楼、自杀。咁咧，當時咧係日本係好轟動嘅呢單嘢，即係點解我哋會扭轉咗咁多年嘅即係文化？ 嗯、 我哋呢個係一個嘅細集形式，個個都係咁做。點解呢個鬼佬嚟都係咁咧？就係、因為佢咁做，所以豐田汽車轉虧為盈，炒撚咗好撚多人，將好撚多人合約制。嗱，而家未來嘅市場，未來嘅大勢亦都會係咁、你睇下豐田汽車今次喺呢、這個西班牙裁員。在美國裁員，美國就不用說了，美國汽車業未來一定會大裁員、大家都處於一個沒有事做的境況裏面，我就不是那麼樂觀、即是最基本工作你都維持不到，這些不是高技術人員來的，最慘的炒這些，採購不需要很高技術的、第一，第二樣東西，採購不需要很高知識的、第二樣嘢，汽車生產線啲員工全部自動化噶。而家你唔好同我講，你要讀三個 master， 六個碩士，七個博士學位先入到去。嗱，一定請你做咩咧？上螺絲嗰個咯。 嚇、 即係嗱，呢啲係一啲唔係需要高技術嘅人，因為佢控制所有嘅部件都係上曬軌道嘅機械形式，即係總之一件嘢吸落第二個模度，係咁簡單噶啦。佢唔需要你高技術嘅，因為驚你出錯。咁咧，而家汽車嗰、那個組裝係咁樣樣嘅。除非一啲嘅開發嘅部門就可能需要一啲真係超乎常人嘅科學家，但其他部門係唔需要的。呢班人技術唔高，識嘅知識亦唔高嘅時候，即係佢嘅知受識水平可能好高，但係佢嘅手技唔高，喺個市場上未必揾到嘢做。即係個市場到真係吹咁淡風嘅時候，你話啊係咪真係可以能夠？即係佢上場啊，奧生上場，係咪真係能夠潑翻起個火咧？我就自己唔係咁樂觀。 咁就要睇下嗰一億個波點撞法啦。 係 係啦，好難講，真係即係我諗呢個題材咧，我哋可以 keep 住咧講幾個月都得，唔係即係可能呢年裏邊咧，我哋久唔久有幾集就要講奧巴馬先得。 啱 咁就可以令到我哋咧更加跟進呢個世界經濟，真係其實真係好疲弱，我呢方面 係。唔係，因為我自己好草根咁樣睇啊。美國經濟影響大曬，美國嘅消費市場全世界數一數二。美國一撲街，中國唔使諗啊！你聖誕節全部玩具邊度做噶、你唔好同我講日本啊！我屌你老尾，買盒日本冇。 不過但係而家大陸咧，佢而家由個即係我諗好多人都咁講，就係、是、即係其實大陸而家係國內小市場。Instead of 話即係谷呢個美國市場，即係亦都冇咁嘅需要啊。 啱。 即係你話即係大陸人其實做內銷啊，電視機已經賣死你啦。係 咩？ 梗係啦，你而家你譬如話你買 TCL 嗰啲牌子啊，你喺日本啊，你咪即係你喺美國，你一定唔夠 Panasonic 砌噶。但係 我想問下美國買個 Panasonic 幾多錢先？ 咁啊唔知啊，但係即係唔係 matter of money 咯，即係你知道如果你係 good quality 嘅生活，你係唔會揀一啲 bad quality 嘅 product 噶嘛。係啊，咁但係你喺大陸就唔同啦。我哋而家即係咧，我哋而家生產嗰啲電視機啊、冷氣機啊、雪櫃啊。即係你都知道嗰只叫咩 可以 啊，直頭運到去德國噶嘛。 係啊 係啊。即係其實係 good quality 嘅 product， 佢哋叫做大陸嘅白色電器，唔知 白色電器。 即係可能以前咧，可能啲家具咧就諗住係要 deliver 一種所謂簡朴嘅美學咧、所以咧雪櫃大大做係白色嘅咁樣。即係雪，你知冷氣機好多時都係白色㗎啦。係 係。 咁佢哋咧理解一啲 quality 嘅工具咧都係白色嘅，咁啊就叫好 quality 嘅白色家電咁樣。係 係。 咁但係真正係點我就唔係好知道。咁 咁其實而家就算咧，我哋唔出口外國，其實就係做內需都做瓜嚟已經。即係根本即係睇嚟咧，呢個中國咧，可能慢慢都可以變成一個比較獨立嘅經濟體系咯。 唔係，我覺得而家都獨立啦。 而相對地咧，可以降低美國對我哋嘅影響咁樣。所以大家唉，翻大陸揾錢啦嚇，樣樣都好啲。 你講呢樣嘢，我想講一樣嘢，順哥亦都即係翻翻我哋之前好耐好耐嘅題目。話說有好多人就即係嗰日就問我阿九護士，我咧個仔啊好叻啊，送一個去美國讀書啊。我就同佢講阿叔。你係咪維持翻五十年代嗰個知識水平或者嗰個腦部結構呢？美國而家讀完書畢業，阿 Peter 隔離位嗰個就可能同你個仔講：喂，呢個德仔啊，不如咁咯，我哋參加海軍陸戰隊咯。喂，或者不如去做男妓啊，執垃圾啊，都唔錯。你就死得啦！屌你老味，失業率高到咁，你送個仔去嗰啲咁嘅地方讀書，學好英文。你而家最緊要學好咩呢？第一，學好俄羅斯話；第二，學好國語。第三，學好葡萄牙文。 不過我個睇法就唔同，即係咧呢個真正咧，你呢種咧係所謂一種比較實用性嘅講法。 係。 但係咧，如果係一種比較功能上面嘅講法咧，其實而家即係你見到其實呢個社會世界喺度運作緊咧，其實 PR 嘅人才似乎係最重要嘅。 係。 你喺外國讀過書有咩好處呢？首先你個 reputation 提高咗。 喂，大佬，我而家都叫你去外國讀啊，你翻大陸讀啫嘛。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話，即係咧，因為你始終咧，你喺中國人嘅世界裏面，你都脱離唔到隔離返鄉呢種心態嘅。 係， 即係我哋一定會覺得咧，一個喺外國讀野雞大學嘅學生咧，係輕香過喺大陸讀完交通大學嘅。 哼，如果實踐我又唔係咁睇。 我哋唔係太講實踐啊嘛。 係。 第二咧就係、這個真正喺商場裏面嘅運作咧，除咗實務之外咧， 係 實務可以揾到個人做。真正可以在呢件事完成咗裏邊咧，仲有一個叫食屌 orphan 嘅部門。如果咧一個咧，如果你平時喺大陸咧做慣一個窮家仔咧，你唔識出去同人食屌 orphan 咧，唔係有錢就失㗎呢啲嘢。係要經過長時間嘅訓練啊，同人喺邊度玩啊，玩嘅氣氛啊，即係 whatever， 即係呢啲 PR 嘅公關工作咧，係需要你喺另外一個 class level， 你先至可以 practice 到嘅。咁要睇下你自己對自己嘅市場定位係咩咯。即係如果你諗住落到去，你係成間公司嘅營運總裁嘅角色，你唔係出去面嗰啲嘻嘻哈哈社交嗰種角色嘅話咧，我建議你喺大陸讀書，即係即係咧，如果係做務實嘅，即係你係一個做實事嘅人。但係似乎呢個世界真正推動咧，除咗做實事嘅人咧，仲有好多廢拉先做。如果你係真正咧想做一個廢拉，就係、是、陪人哋飲茶食飯揾到食嗰啲人，你必須要去外國，因為咧你要提高你自己身價地位同埋眼界，係咯，呢、這個 我自己嘅理解又咁啦。喺今次呢、這個即係、世界銀行開會裏面咧，有四個國家彈咗出嚟，呢、四個國家係大前一，好多書亦都提過金磚四國。金磚四國今次咧就有一樣嘢真係好夠吉屎啊！咁咧世界銀行咧就叫大家喂啤水落嚟嘅時候。喂，普通德國、英國以前嗰啲 G7 國家冇錢啤啦，因為啤曬俾自己嘅國家。佢又同金磚四國講：你哋啤啊，金磚四國睬你都戇鳩。而家世界財富大洗牌嘅時候，最有錢嘅係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我屌你老母啦！ 巴西都係最有錢啊！ 巴西有錢啊，因為巴西嘅貧富係好懸殊啊。巴西個角度咧，嗰、那個佢。喺呢、這個科網股爆破之後咧，巴西嘅股票咧喺短期內重組過不但止啊，佢嘅股價亦都飆升得好瘋狂啊！巴西係一個貧富好懸殊嘅地方嚟噶，世界上好 top 嘅財富喺嗰度，但係好貧民嘅地方亦都喺嗰度，印度亦都係一樣。咁而家金磚四國已經唔再聽你之笛嘅時候，證明呢四個國家已經可以養育到自己一班嘅經濟體嘅時候。我想同大家讲，你要读书，要学，要真系揾出路，你可以去呢几个地方读书，即系你唔需要再去翻英国啊、美国啊、澳洲啊嗰啲咁嘅落后地方，即系而家嗰啲地方叫落后，大佬，即系你去嗰啲地方，屌你好似阿妹嗰次讲开一样嘢，佢话同个男朋友去澳洲， 系咪去咗澳洲啊？ 咁咧，澳洲咧制水，澳洲好多年都制水噶，因为澳洲嘅水源系好有问题啊，因为佢哋即系沙漠化好紧要。咁咧，澳洲咧嗰陣時咧就你洗車會俾人屌啦，第一，第二樣嘢罰款啦。呢樣嘢咧點解會喺澳洲出現咧？通常你聽到呢啲都會喺啲即係咩非洲嗰啲咩蘇丹啊，屌你剛果啊嗰啲地方出現嘅啫。洗車會罰錢啊，冇水。 澳洲呢咁先進嘅國家都會出現，原因係乜嘢？我自己嘅理解，第一，佢哋財富唔平衡。點解財富唔平衡啊？人口爆，第一人口爆炸，第二樣嘢，佢哋嘅水利設施好差。如果你國家有錢，海水化淡已經係可以做到，亦都係好 effective 噶啦。海水化淡唔係需要用電油做噶，而家海水化淡可以用核能做噶。中東有好多國家都係用海水化淡去維持一個地方嘅生活噶，佢哋唔會制水噶。中東，點解澳洲會冇水？大佬，我冇錢維持呢啲咁嘅設備，我點可以俾水咧？個天唔落雨，我屌你老尾，我點搞啊？ 我諗調翻轉咧，真正嘅情況就係澳洲嘅人口係極度稀疏， 係， 所以咧佢如果係去做 facility 水呢個步驟嘅時候咧，就相對於佢人均成本咧， 係 相當高，應該真正嘅概念係咁樣，就唔係佢人口 爆炸。啊，未必喎、 哦。你同大香港就唔同啦。你譬如香港搞水利措施，但香港係一個超級密集嘅地方，而個水利工程大有個譜啊嘛。你諗下，香港只係一個咁細嘅即係一手指公咁大，如果咧係對比澳洲，澳洲咧就係、是、一個人咁大。你要搞一個澳洲人口咁少，澳洲嘅人口係等於呢個北京加上海咁多。係少過一千大概六千萬左右。咁但係你要搞一個人咁大咁啊，即係你要搞一個咁差大嘅地方嘅水利工程咧，所以相對於佢人均水，即係人均成本嚟講就相當貴。 喂，但係你會唔會係冇錢呢個國家？ 我冇資料。嗱，冇資料。 如果我自己嘅理解啊，用草好草根嘅即係角度去睇，兩個國家冇水，咁咪搞撚唔掂啦。即係你冇錢，你冇錢搞唔掂，所以先維持咗咁嘅水平啫。如果你真係有錢嘅，條水喉拉到十萬八千里都俾你屋企啦。 阿妹點咧？而家佢同呢個係咪 冇啊？冇拖拍咯，仲係 係冇？誒，又話同個男朋友去澳洲嘅 咩啊？以前啊， 俾人砌完就走咗。 唔係，哇！你講啲咁嘅，俾阿妹斬柒你。唔係阿妹都好慘噶啦，身為一個靚女冇拖拍，係 咩？ 唔係最悲哀係咁啊！而家 佢成日自慰啦，要唔要？ 我都想帮手呢样嘢，我帮到手噶。呢样嘢乜都帮唔到手，呢样嘢我就最帮到手啦。 喂，摆到明系自己做啊，你点帮手咧？ 咪去睇到啊！喂，帮手睇都得啩，大佬睇都唔睇，唔系话大家咁 friend， 大家咁 friend 睇好得啩？冇理由你睇都唔俾我睇啊！即系讲真一句啊，阿妹系一个靓女，即系阿你见过未啊？ 未啊， 未。我九婆见过，阿妹系一个靓女，但系冇拖拍，系好悲哀。但系而家好话俾香港，我话俾大家听，香港好多女仔都系咁悲哀。 佢有冇做援交咧？佢 援交又冇喎、啊。佢老啦，做唔到。而家援交係十三歲至到咩十八、十七歲嗰個援交。 咁樣大鑊。 屌你老尾，老屌做唔撚到啦援交。屌，而家援交好，你冇套校服都交唔到啊！ 你問下阿妹做唔做啊？屌，買佢兩個鐘啊！ 買兩個鐘啊？咦，兩個鐘你砌咗咁耐咩仔？ 唔係，有一個鐘頭講個字傾下偈，咁咪砌。 哇！屌你老尾。 喂，我到嚟先， 係 咁先。 喂，係咁啦，拜拜。